没想到啊，和只大野鸡勾搭上了。 什么？跟大野鸡勾搭上了？ 没错啊。哎，那只大野鸡呀，它长得是又黑又大，爪子和嘴呀跟老鹰似的，我亲眼看过好几回呢。后来呀，这个老母鸡就下了一只花蛋。 花蛋？ 哎，没错啊，是红黄蓝仨色儿。你说新鲜不新鲜？ 新鲜，新鲜，那真够新鲜的。那你赶紧往下说。 再说那老母鸡一看是花蛋，仨色儿，没见过呀，愣吓得他扭头就跑，他说什么也不敢孵了。 后来呢？ 后来呀，这个花旦呢、没舍得吃它，把它揣在怀里，就把这只杂毛鸡给孵出来了。 什么？这鸡是你孵出来的？ 是俺孵出来的，没错。你别看咱人怂，孵出的鸡可不软。胡说，这鸡绝不是你孵的。 我说错的，你胡说， 还不改口？ 改口的， 改口。可这鸡明明就是俺孵出来的嘛！你们不信问狗蛋去，他全都看着呢。 没错，这鸡是俺爹孵出来的。那会儿他正害痔疮，疼得他都动不了窝，他就躺在炕上把杂毛鸡给孵出来了。 听听，这个鸡就是俺孵出来的了，一点也没错。 这 父皇， 皇上， 父皇， 皇上又被气走了。张老三还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，大臣们把他围了起来。 你不识抬举！哎呀，你真傻呀，怎么非说那鸡是你孵的呢？ 可这鸡， 哎呀，你想想啊，那金鸡是皇上亲自孵的，吸的是龙血龙脉，可还不如你孵的鸡。这事要是传扬出去，真龙天子和小民还有什么区别呀、 就是啊，这个笑话要是让普天下的人传来传去，皇上说了笑料、这个脸可就算丢大了。 是啊， 哎呀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哪知道这些呀。 你呀 老天爷呀，我又闯进大祸了。 皇上下旨说张老三的杂毛鸡是个妖鸡，把鸡给烧死了。之后张老三离开皇宫回到家中，一天惠王和月月公主找到了张老三。 张老三，老三， 你们来干什么？怎么着还要斗鸡啊？ 张老三你别生气，我们是来看你的。 甭看，这事全怪你们俩，没事没事非让我和你爹斗鸡玩。哎，可天底下有你爹那么斗鸡的吗？啊，输了不认账，说人家是妖鸡啊。回来乡亲们听说了，我孵鸡孵出了个妖鸡，吓得连我也躲，我他妈也成了妖精了。 老三你听我说啊，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 要说我那个杂毛死的他多冤枉啊，我一喝酒就想起他来，我一口就又喝不下去。我 老三你呀、别难过，这次啊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份厚礼啊。 什么厚礼 啊？狗蛋出来吧。 爹你看杂毛回来了。 杂毛？哎，还真是咱的杂毛。大毛， 狗蛋，快把它放起来，让它松快啊！二位大人，这大毛怎么又活过来了啊？ 他本来就没死，父皇让我使了个调包计，随便买了只杂毛鸡给杀了。 调包计 啊？ 这么说，皇上本来就没想杀咱大毛？ 可不是嘛，斩妖鸡只是做个样子罢了。老三，你想啊。他是做皇上的，统管天下，总得有点面子呀。 对对对，是这么个理儿。二位大人，这么大热的天，进屋喝口水去。好你个杂毛啊，一回来就偷我的酒喝，他奶奶的，一口也没给我剩。 在宫里，牛国公率领群臣联名上书，请求把大儿子贤王立为太子。 怎么，牛国公？你们老几位给我联名上书，是想让我立贤儿为太子？ 哦，圣上，老臣正是此意。 圣上，我父亲等人的意思是，贤王的德才虽不及惠王， 可他是长子，惠王是次子，他是正出，惠王是庶出，按历代皇家的惯例应当由他继位。 应当，应当，我也知道应当，可是 那好吧，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 你们看，这就是你们替朕孵出来的金鸡啊，一长出毛来就露馅了，其中有一只是冒牌货。怎么，这弄虚作假的是你们俩吗？啊， 圣上，我父亲替圣上孵鸡，竭尽全力，确实是真将金鸡孵出来了，这苍天可以作证啊。 就是就是，苍天可以作证啊。 照这么说，这弄虚作假的不是你们俩，那就是贤王了。既是这样，你们还保他当太子吗？ 圣上啊，老臣以为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废长立幼啊。 是啊，不能废长立幼啊。 呀呵，真是卖瓜的不说瓜苦，他连朕都敢护呢，你们还替他吆喝？ 圣上， 圣上， 这大龙国的惯例万万不可打破呀。 是啊，惯例打破会造成皇族的内讧啊。 是啊， 就是啊，打破惯例必会引起朝野骚乱。 上上上， 惯例不能打破，惯例 惯例惯例，这些惯例真叫厉害，连我皇上都惯例上了。 圣上， 圣上，圣上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欣赏影片《宫廷斗鸡》的录音剪辑。电影欣赏到这儿，也许您会认为这大龙国的皇帝怎么天天愣想着斗鸡呀？他真是个昏君啊！那您就错了，不信您接着听。大龙国又一次答应了与鸡冠国的斗鸡，这次斗鸡的地点是在两国的边境附近。在路上，月月公主和皇上聊的全是斗鸡的事儿。 皇上，受孩儿直言，为了玩斗鸡，咱们跑这么远的地方来，多不值得呀！您说呢？ 你以为父皇我就知道玩呢？人家鸡冠国呀，是生性彪悍，特能打仗，只有一样，冲上斗鸡，视鸡如神。咱们之所以能跟他们和睦相处，皆因为在斗鸡上畅游往来。所以这次相约斗鸡，父皇我是只能答应，不能推辞，明白吗，闺女？ 明白。 哎，你们听，谁说一家父皇共享着玩啊？这些哑巴吃饺子，他是心中有数。 月月啊，你那儿吃什么呢？ 酸枣啊，二哥哥刚给我摘的，可好吃呢，您尝尝，尝尝吧。 我现在不想吃。哎，我是说你别都吃了啊，给我留点。 哎呀，好了，我不吃了，都给你留着。 拿过来吧，我待会儿再吃。 真是个老小孩。 刚到达目的地，一行人发现有些不大对劲儿，刚想离开，他们就被机关国的人包围了。国舅于是就质问机关国的太子阿扎坤： 阿扎坤，既然相约斗鸡，为何设下埋伏？此乃不义之举。 哼，这话得问你家皇上。你们几次与我国斗鸡，都在暗中作弊，接连伤害我国几只雄鸡，鸡神发怒，令我与你家皇上刀兵相见。 你放屁，我堂堂大龙国岂能做出这种卑劣之事？ 怎么，不认账吗？那好吧。 阿扎坤发现贾才给金鸡找涂毒药，并以此获得了每次的胜利。事情败露的贾才向机关国投降了，但还是被灌下毒药杀害。危机时刻，惠王劫持了机关国的鸡神，一行人逃走了。在逃跑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了张老三父子。 小民张老三，不知皇上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来这套？你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呀！机关国的兵在后边追杀皇上，你赶紧想个办法让我们逃命嘛。 哎，就这事儿啊，这好办呐。我说皇上老爷子， 老三呢，你快给指条明路吧，荒江野外的咱往哪儿跑啊？ 这龙山是咱大龙国的地盘啊，那他们不熟，咱到手啊。 天黑之前我带您钻山沟子走，我保证把您带出去。好吧， 咱们走。 走， 哎，这边这边 啊，走走， 哎，放心，皇上，你快点，你快点走。 哎呦，路过一条小河时，张老三把皇上背了起来。 慢点，张老三，你累吗？ 不累。 张老三，你这人真是太好了，你想要点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奏明父皇一定赏赐你。 小民就会种地，你赏俺几亩地比啥都强啊。 行，我担保一定加倍的给你。 爹，还是他先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小民谢公主赏赐金。 张老三一高兴，连忙跪倒谢恩，也把背上的皇上扔进了水里。 我老三呢？ 小民我。 老三，你怎么把我扔河里了？ 叔叔。我光顾着谢恩了，就忘了您在我背上趴着呢。 快走吧，到岸上换换衣服。 来来来，我接茬背你啊。 那还背呢，反正不是上下全湿透了，咱们一块趟吧。 走， 你看， 原来这是机关国的人马追上了他们。所有的人都成了俘虏，在机关国的庆功会上，阿扎坤太子先讲话了。 好了，都肃静了，机神要降旨了。 冷听着，机神说了，行时问罪，可让江东若开杀戒，鸡鸣收兵。 大龙国的皇帝，你听见了吗？要想活命，就把江东割让给我们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要大开杀戒，杀到鸡叫为止。要死要活，你自己选择吧。 身为大龙国君，焉能贪生怕死、卖国图存？朕意已决，但求一死。 父皇，儿臣愿随父皇同去。 女儿愿随父皇同去。 臣愿随驾同去。 小民看娘的眼去。父皇，父皇，不，我求你把江都让给他们吧。父皇，父皇，我求求你，父皇，我们不能死，人死了什么都没了。父皇， 皇上， 我投降，陛下请你饶了我。等他们都死了，我当皇帝，我就把江东都让给你。啊， 那好吧，你拿着这把刀，现在就随我们一起出征。 啊！畜生，我大龙国没有你这样的子孙。 好，你真不愧是大龙国的皇帝。我说诸位将士，大家听着，机神有令，令我等与大龙国刀兵相见。我等先杀了他家皇帝，然后再杀向京城，一直杀到鸡叫为止。 这不是半夜？ 怎么回事？ 大半夜鸡叫， 鸡叫了！ 这怎么奇怪？ 太奇怪了！皇上，这是俺杂毛，听。 殿下，我国的机神也叫了，还发兵吗？ 殿下，发兵吧！ 发兵！发兵吧！发兵吧！ 发兵吧！ 发兵吧！发兵！发兵吧！发兵！发 兵！此乃机神意志，尔等不可违抗。今日到此收兵。明日再请机神降旨。 奏明， 奏明， 奏明， 就这样，杂毛鸡的叫声让所有人逃过了一劫。在牢房里，皇上明白了一切。 我没想到，朕一向宠爱的金鸡，它是个冒牌货，而张老三那个不起眼的杂毛鸡，却突见奇功，还救下咱们这几条小命。看起来 真不该再分什么高低贵贱，而要唯才是举。 这事儿我认为不能怪父皇，是有一些人欺哄了父皇。 没错，这回与其说是鸡灾，倒不如说是人祸。哎，我记着慧儿曾经跟我说过，用鸡之道跟用人之道同是一个理儿，是这么说的吧？ 啊，对。 哎，说的太对了，你像大哥哥那样的要当了太子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。 哼，大臣中有些人缺德少才，就会弄虚作假，欺骗皇上，拍圣上的马屁。 说的对，朕此次唐使大难不死，得以生还，还朝以后我要办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马屁精的乌纱帽都给摘了，绝不再心慈手软。 正说着，阿扎坤太子来了。 阿扎坤太子到。 起来起来起来，快起来。 皇帝陛下，我姬光国视姬如神，最恨神姬遭人暗算，今天我们之所以饶你们不死，皆因你国这只杂毛鸡很有灵性，我国姬神有旨特降旨，令我国姬王与杂毛鸡再斗一场，如若他真能取胜，那便是天意难违，双方和解，如若不然，你们这些人休想活着出去。 老三，老三，这杂毛他能取胜吗？ 老爷子您放心吧，咱杂毛的本性我知道啊，他宁可战死也不服输啊。 是吗？ 可是呢，上阵之前您最好赏他口酒喝。 那好说，到时候朕一定亲自为他把盏。 到了斗鸡的日子了，杂毛鸡不负众望，浴血奋战，战胜对手。皇上回了朝，决定送张老三一顶乌纱帽。 嗯，我说皇上老爷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啊， 这些大官的乌纱帽他们都不戴了。 不是他们不戴，是这几顶乌纱帽他们戴着不合适。 这么说，这些帽子都归我了？ 戴，你要那么些顶帽子干什么呀？好歹挑上一顶戴得了。 好嘞。 张老三像挑西瓜一样，拍来拍去就挑了这么一顶。 我呀，就要它了。 哎，我说老三呐、啊，你可真会挑，那是龙虎大将军的帽子。 什么？大将军？哎呦，我说皇上老爷子，您瞧我这模样，我能带兵打仗吗？那差事我可干不了啊！我挑他是因为他结实够分量。 哎呀，我说老三呐、啊，你别急别急，我不让你带兵打仗，这个龙虎大将军也就是个头衔，我让你替朕掌管御鸡坊， 让我养鸡啊。 嗯， 嗨，这您可找着人了，干那个咱内行啊。 那好吧，你就跪下听旨吧。张老三接旨。 小民在。 今有张老三随一介草民，但深明大义，置生死于不顾，舍命保圣驾，拯救国家于危难之秋，特封为龙虎大将军，掌管御鸡坊，钦此。 小民多谢皇上。 张老三刚刚谢完恩，儿子狗蛋儿跑上了殿。 爹，爹，爹，爹， 这是金元宝。你他娘的跑这儿来干嘛？ 杂毛配的那只老母鸡下了只花蛋。 哎，快给皇上老爷子送去。 皇上您看， 花蛋啊，稀罕，真叫稀罕呐。 皇上，这只花蛋是您孵呢，还是我爹孵啊？ 那还是让你爹孵呗。 别，这可不行啊！我说皇上老爷子， 嗯， 小民骨血卑贱，还是老爷子您冷血龙脉高贵，这个蛋呐就得您来孵。 那招您贵贱呢？朕亲自孵出来金鸡，还不是拜着您？是咱们 您来孵， 你得您来， 您来， 你来， 你来，我说父皇，你们二位就不要退让了。依我看，这蛋还是让 别。 这蛋还是让老母鸡自己去孵吧。 对， 你说的是呢，这孵蛋原本老母鸡自个儿的，咱俩跟你过什么乱呢？ 咱俩别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儿吧。 狗蛋抱着花蛋跑了出去，电影也在皇上的感慨中结束了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社会上曾经是流行过斗鸡这项比赛。导演王炳林在电影《斗鸡》里讲的是现代农村人斗鸡的故事，这次是把斗鸡的故事搬进了宫廷里头，拍摄了这部荒诞喜剧《宫廷斗鸡》。电影当中，憨厚善良的农民张老三和老顽童一样的皇帝，为我们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笑声。参加电影拍摄的那只金鸡现在已经身故，但是它还是有后代留下来的一只小金鸡。这只小金鸡不光长得跟那只已故去的老金鸡是一模一样，而且也是一只善斗的公鸡啊。说到这儿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即将到站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刘欢演唱的歌曲《喂鸡》。在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奶奶喂了两只鸡呀，什么鸡什么鸡，大母鸡和大公鸡呀，大母鸡大公鸡，一只白天忙下